若无常。应求耳界若乐若苦，应求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，应求耳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，应求耳界若静若不静，应求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，修行安忍，是行安忍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耳界，若常若无常，求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，求耳界若乐若苦，求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，求耳界若我若无我，求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，求耳界若静若不静，求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若静若不静。依此等法行安忍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相似安忍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安忍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彼界若常若无常，说相界彼时界即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，说彼界若乐若苦，说相界彼时界即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，说彼界若我若无我，说相界彼时界即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，说彼界若静若不静，说相界彼时界即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安忍，是行安忍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安忍者应求彼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，应求彼界若乐若苦，应求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，应求彼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，应求彼界若静若不静，应求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安忍，是行安忍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彼界若常若无常，求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，求彼界若乐若苦，求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，求彼界若我若无我，求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，求彼界若静若不静。

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安忍，是行安忍波罗蜜多。副作是说，行安忍者应求身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，应求身界若乐若苦，应求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，应求身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，应求身界若净若不净，应求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安忍，是行安忍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身界若常若无常，求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，求身界若乐若苦，求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，求身界若我若无我，求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，求身界若净若不净，求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净若不净。依此等法行安忍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，相似安忍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，相似安忍波罗蜜多。复次乔释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异界若常若无常，说法界异世界即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，说异界若乐若苦，说法界异世界即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，说异界若我若无我，说法界异世界即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，说异界若净若不净，说法界异世界即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安忍，是行安忍波罗蜜多。副作是说，行安忍者应求异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，应求异界若乐若苦，应求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，应求异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，应求异界若净若不净，应求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安忍，是行安忍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异界若常若无常，求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，求异界若乐若苦，

说苦圣地若静若不静，说极灭道圣地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以如是等法修行安忍，是行安忍波罗蜜多。佛作是说，行安忍者应求苦圣地若常若无常，应求极灭道圣地若常若无常，应求苦圣地若乐若苦，应求极灭道圣地若乐若苦，应求苦圣地若我若无我，应求极灭道圣地若我若无我，应求苦圣地若静若不静，应求极灭道圣地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安忍，是行安忍波罗蜜多。脚趾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苦圣地，若常若无常，求极灭道圣地若常若无常，求苦圣地若乐若苦，求极灭道圣地若乐若苦，求苦圣地若我若无我，求极灭道圣地若我若无我，求苦圣地若静若不静，求极灭道圣地若静若不静。依此等法行安忍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相似安忍波罗蜜多。脚趾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安忍波罗蜜多。复次乔释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四经律若常若无常，说四无量四无色定若常若无常，说四经律若乐若苦，说四无量四无色定若乐若苦，说四经律若我若无我，说四无量四无色定若我若无我，说四经律若静若不静，说四无量四无色定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以如是等法修行安忍，是行安忍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安忍者应求四经律若常若无常，应求四无量四无色定若常若无常，应求四经律若乐若苦，应求四无量四无色定若乐若苦，应求四经律若我若无我，应求四无量四无色定若我若无我，应求四经律若静若不静，应求四无量四无色定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安忍，是行安忍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四经律若常若无常，求四无量四无色定若常若无常，求四经律若乐若苦，求四无量四无色定若乐若苦，求四经律若我若无我，求四无量四无色定若我若无我，求四经律若静若不静，求四无量四无色定若静若不静。依此等法行安忍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相似安忍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安忍波罗蜜多。 卷第141